火拍鋼琴家李嘉玲及香港巴洛克新樂團傾力演奏精彩樂章。 演藝盛會，香港浸會大學交響樂團周年音樂會， 星期六晚十一點， 星期日下午一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7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35宗源头不明，外佣获免费社区检测。 彩云村名丽楼33及34室单位住户需撤离。 十二港人案，深圳盐田检察院就其中10人向法院提公诉。 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降落内蒙古着陆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2月17日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提提大家天气情况先，有个寒冷天气生效紧噶，冻啊！而家14度，即系相对湿度74%。天文台预测咧就话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17度嘅。而家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紧，大家注意翻啦。咁喺咁嘅天气之下啦，冻啦，咁亦都见到疫情咧亦都持续紧嘅。咁有关肺炎嗰度咧，而家最新嘅数字啊，寻日公布咧就有82宗个案。咁當中79宗係本地嘅，咁35宗係源頭不明嘅，都係維持翻一個高雙位數嘅情況。咁呢樣嘢大家都關注緊啦。咁見到尋日喺立法會之上咧，喺一個衞生事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咧，好多議員都關注到咧我哋香港啲疫情嘅情況啦，亦都關注到疫苗嗰個進展嘅。咁仲記得咧，局長陳肇始啦，之前喺我哋節目星期六問責嗰度咧，就曾經都討論過疫苗呢個問題。咁就講到話啦，如果有市民注射咗疫苗之後有啲咩不良反應或者重大事故咧，咁當時局長就話咧係可以追究涉事嘅製造商嘅。咁啊，尋日就見到立法會嘅委員會之上，見到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蔣麗雲就問局長啦，就話見到輝瑞嗰只疫苗咧喺英國係可以免受法律責任嘅。咁啊就話啦，喺當地咧就話若果接種咗之後有問題咧，係同疫苗藥廠係無關嘅，咁所以蔣麗雲就問嘅問題啦。咁若果喺香港用嘅話，咁啊會點咧？局長尋日嘅講法咧就話呢個佢都仲喺度研究緊，咁但係似乎咧喺緊急用途下咧，呢個係一個國際嘅做法嚟噶。跟住蔣麗雲就話啦，呢種國際做法咧係令人擔心嘅，咁關注若果市民咧注射後出咗啲咩事嘅話咧，究竟係由市民啦定係政府承擔責任啦？咁同埋關注啦，如果用咗其他廠嘅疫苗，譬如科興嘅疫苗，咁係咪會免呢個法律責任咧？局長就話啦，若果港府免去疫苗廠嘅法律責任咧，係會所有啦同埋預訂咗嘅疫苗咧都係一樣嘅，即係個個廠商都一樣嘅，咁亦都會留意住國際嘅做法。咁都有人關注到啦，疫苗嗰樣嘢，若果真係打出事嘅時候，國際做法係點咧？啊，點解會有呢啲所謂嘅豁免嘅制度嘅咧？咁我哋今朝想先講講呢樣嘢先。咁啊，請翻位專家傾下先，請嚟咧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一齊傾下噶。早晨，崔俊明。 早晨，月生你好。 剛才就讲到啦，国际上是不是有一种所谓呢，如果紧急用这个疫苗的话，就会厂商，即是疫苗厂商是有免责的呢，是不是惯常做法来的？ 其实是的，在科研药界呢，这药厂呢，即是有些未注册的药物，但是即是个医疗机构啊，或者一些政府啊，要紧急使用它的药呢，但它又未注册。咁咧就有一啲叫做保障條款嘅，咁呢啲保障條款咧，即係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如果病人真係出事嗰陣時咧，個藥廠就可以免咗呢個責任嘅。嗱，其實呢個樣咧都唔係新嘅，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香港都有類似嘅情形嘅，即係有啲癌藥啦，尤其是嗰啲緊急啊、皮血癌嗰啲嘅新嘅藥物啦，如果嗰個病人試過啲現有註冊嘅藥都你唔得，或者佢根本唔適合用咧，咁就醫生有機會用一啲未註冊嘅藥，咁而未註冊嘅藥咧，藥廠一定會叫佢簽一啲即係叫做保障條款，目的咧就係保障間廠啦，同埋佢因為唔係間廠想俾佢用嘅嘛，係個醫生要求個病人即係其他都冇選擇啦，咁就一定要用一啲未註冊嘅藥。咁其實呢個係常見。 即係理解成為就自己你放棄一啲自己保障啫，因為你自己話要緊急用，係咪大概邏輯就係咁啊？所以你就啲保障 點解咧嚇？即係唔係所有藥都適合一啲病人？有啲病人就算你话而家注射个药啦，一时就系佢个反应未必咁好啦。咁同埋就试过晒之后都要试啲最新嗰啲。咁通常最新嗰啲咧，注射都要需要啲时间嘅。 咁但係呢個病人如果你咁危急咧，等佢註冊咧，可能個佢已經有要死亡噶啦。咁所以點解有啲咁嘅保障條款咧？其實係因應嗰個醫療機構嘅要求啦，用一啲新藥啦，同埋未註冊藥去保障，即係去救嗰個病人。咁所以個藥廠又要保護自己喎，因為未註冊而用佢啲藥咧，佢都要保障自己，所以我哋要佢保障。 咁不如崔俊明又同你讲下，头先讲关键啊，就系叫唔叫一个正式注册咗啦。咁若果真系做一个正式注册，佢哋会走过啲咩程序嘅咧？点解走完呢个程序之后，药厂就会自己负责翻嘅？通常系点啊？ 正式注册咧，最紧要嘅啦，就第三期研究咧，就一定要完成咗，同埋嗰啲数据咧又充足吓，咁就同埋分析下啲安全性啊、有效性咧，咁就但系呢段时间咧，要需要一段长啲嘅时间嘅。所以你睇翻疫苗为例啦，就是今次呢个新冠肺炎疫苗。你睇到啲國家咧，都係俾一個叫做緊急使用權，佢唔係叫做註冊嘅，因為註冊咧一定要完成第三期嘅數據啦，即係個研究數據出曬啦，同埋要真係有啲文件出咗啊，同埋有啲同步嘅監察翻啊，或者去回顧翻啲數據啊。咁如果佢等呢個過程完咧，需時可能一年甚至乎兩年嘅。咁所以而家啲所謂緊急使用嘅意思咧，即係話佢未註冊，不過佢臨床初步數據或者中期嘅數據。佢覺得滿意啦，咁所以先使用。 但係頭先講要等埋疫苗第三期嘅數據啦。咁而家成日都話，就算而家緊急用嘅，都係要等埋第三期嘅數據喎。咁個分別喺邊度咧？ 嗱，所謂第三期研究嘅數據咧，係完成曬第三期臨床研究嘅。其實而家我哋買嗰三隻疫苗咧，即係全世界都係咁噶啦。完全呢三間廠嗰個第三期研究咧，仲繼續緊嘅。只不過有間疫苗咧，就係初期嘅報告。另外一間咧就是、中期啊，咁再第三個咧就仲要出添啊，但係遲啲年尾應該會出噶啦。咁所以咧，其實三間疫苗就係好多市民或者聽翻啲人講咧話啊，有啲外國嗰啲研究嘅疫苗咧就好啲啦，因為嗰啲數據係多啲啊，佢係唔係用多嘅？我哋一定睇邊個完成第三期嘅成個臨床研究。其實三種疫苗都未完成嘅，數都係進行緊，只不過有啲係出咗初期先，有啲出咗中期啊咁樣咯。 咁听你咁讲啦，咁若果呢个系国际上惯常做法嘅，都系免去咗嗰个药厂嗰个责任嘅。咁对于个接种者有啲咩保障咧？譬如其他国家会唔会有边个补足翻呢个位？譬如政府包底定系点啊？定系哦，你阁下自理啦，呢、這个你原则上调自己打啦，咁啊定点咧？ 啊，问得好啊！就其实因为今次个事件真系好特别嘅，因为牵涉嘅人数多啦。头先我讲个癌症嘅药物都系讲紧一啲少数嘅病人用过啲，即系或者啲旧药唔啱佢，咁先至会用呢个方法。但系今次疫苗咧真系未注册嘅，咁有啲欧美国家或者有啲叫做英美啦吓，英美加国家咧，政府就设立咗呢个疫苗赔偿基金嘅。如果真系有啲严重嘅个案啦，查到系真系同疫苗有关咧。他哋都會對有關嘅人作出賠償嘅，咁當然政府可以考慮呢一點啦，係啦。 即係都係變相政府包底啦，不過用基金嘅形式咁啊，係咪啫？ 冇錯冇錯。但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其實我哋學會咧即係建議政府成立一個資料庫，呢個資料庫咧裏邊有邊個人打啦，譬如香港市民邊個人打啦，打咗邊種牌子啦。同埋個批次啦，當有事嗰陣時候，可以追蹤到佢係咪好多病人係受影響啦，或者如果真係知道隻疫苗有事咧，喺邊個批次咧，你就可以揾翻嗰個病嗰個市民嚇。 不過有啲市民可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其實打疫苗我都想保障自己啫，我唔係想出事嘅時候你賠錢俾我，你賠錢俾我都冇用啊！最緊要健康嘅。咁而家稱諾啦，頭先你講全部嘅第三期都未完成曬嘅，值唔值得打咧？你作為一個專家，你點睇啊？ 我咁睇嘅，因為有啲人即係甚至乎有啲醫護人員都話，我都係觀察住或者我就睇定啲先。其實咧，而家喺英國啦、加拿大同美國都開始打緊嘅啦。其實我哋已經係睇緊，但我相信到我哋香港人有得打嘅時候咧，嗰啲數據就會多好多。咁所以我哋學會認為咧，市民唔使擔心嘅，其實根據啲高危群組個優先次序咧去打咧，其實係冇問題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唔係淨係香港用嗰啲樣啊，就算你話國內嗰隻科興都好啦，其實印尼就當然啦，呢啲可能係啲發展中國家，但係個人數係好多嘅。其實印尼又有啦，或者其他國家都用緊啲科興嘅藥物。咁但係你話其他譬如話新嗰啲新嘅技術啦，或者外國做嗰啲，同樣地佢哋都係一啲新技術啊。咁但係簡單嚟講，即係話三者之中又有好處又有唔好處。其實咧， 要一定要快啲接種啦，因為接種咗你起碼第一減少感染呢個新冠肺炎，第二咧就希望真係嗰個經濟啊、生活啦、其他種種啊都可以回復正常咯，呢個係好緊要嘅。 嗯，头先提到啦，可能我哋有打嘅时候，外国已经有唔少人打咗啦，有啲数据都一路翻紧嚟嘅，可能可以俾大家到时参考啦。但外国人打同本地人打会唔会唔同啊？譬如人种唔同啊，会唔会出现可能嘅副作用有唔同啊？佢哋啲数据对我哋有几大参考作用嘅？ 啊，问得好，就外国啲临床研究第三期咧，都有纳入一啲亚洲人种嘅。嗱，虽然个百分比系比较少，通常嚟讲都系4-5%。咁但係咧，就啲數據係起碼有喺度嘅。同埋，如果你睇翻疫苗同其他治療嘅藥物，因為疫苗咧本身咧，其實佢個研究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多啲人數嘅，即係講緊數以萬計嘅。咁當然啦，多啲人打，而家講緊千萬甚至上億人打咧，會有機會出現一啲解釋唔到嘅罕有嘅不良反應。咁但係呢啲都係可能係同個病人嘅遺傳基因有關啊，或者佢本身嘅病有關啊咁。當然啦，有機會都可能同疫苗有關嘅，但係最緊要一樣有個資料庫咧，咁就係追蹤，盡快去揾翻出邊啲人受到影響啊，同埋如果真係好嚴重，你一定要停止嗰個品牌嗰個接種咯。 嗯，好，另外最後都想問翻阿崔柱明，咁啊同我哋簡單解解，因為而家政府咧，香港政府訂咗嗰啲就三種唔同嘅技術啦，一個就滅活啦，一個就 mRNA 啦，一個就係腺病毒載體嗰種方法啦。而家就初步就話唔俾揀嘅，你點睇咧？其實市民應唔應該有呢個選擇嘅權咧？你覺得？ 其實咧，全世界冇一個地方或者國家係有得揀嘅，即係因為揀咧，如果你諗下個情形啊，如果連每個市民都走去揀唔同咧，嗰、那個運作上係好難嘅，同埋咧你好難遇到係邊一隻牌子或者邊種技術係應該買幾多嘅、因為我哋睇翻咧，其實頭先都提到啦，每一隻嗱，譬如 mRNA 咧係全球係最新嘅，冇人知道佢嗰啲副作用係咪真係長遠副作用啊？呢啲咁調翻轉頭咧，風興嗰只係叫做滅活咧，其實流感疫苗就係用滅活呢個方法嘅，咁變咗呢個技術就係好成熟嘅。咁所以每一隻都有一個好處同好處。其實如果既然係咁嘅，不如轉翻即係個程序，邊啲係高風險嘅人接種先。其實呢樣嘢就最好嘅。咁同埋咧。揀嘅意思嘅，因為其實你就算話，我要德國製造嘅，我要歐洲製造嗰啲，咁其實佢哋一樣咧，同我哋都多人打嘅時候，都有機會係有啲好罕有嘅病人，或者少數嘅病人都出現一啲罕有嘅反應嘅。 好啊，咁多谢崔俊明先，多谢你俾我哋嘅资料啊。崔俊明咧就系药剂师学会会长啊。嗱，电话1-72-311-1-72-311，继续讲到疫苗方面啊。咁而家就话最快啦，应该出年一月啊，真系成事嘅话咧，就可能有啲疫苗嚟到香港噶啦。疫苗呢方面你点睇咧？继续打嚟倾啊，1-72-311。另外疫情方面啊，嘅进展见到继续咧都系高双位数啦，寻日就82宗。咁另外都留意到咧，就有多栋嘅住宅大厦咧，都而家成为咗即系见到啲群组喺里边出现。譬如在彩雲村的名麗樓，昨天就多多兩個人中招，令到受影響的單位數目增加到6户，其中5户都是在33或者34室，所以現在就說全棟樓在33、34室的居民都要緊急撤離。見到這些一路發展下去，你怎麼看呢？1-72-311又打來一起談談。咁另外啦，有關外佣方面，我哋尋日都討論咗好多關外佣宿舍嘅情況。咁而家咧就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外佣咧而家就能夠提供咧全港外佣都能夠提供一次咧就免費嘅檢測服務嘅，就話今日可以預約噶啦開始，咁服務咧就去到出年一月底嘅，都關注到外佣嘅情況。咁你平時有啲咩觀察見到都可以打嚟一齊傾，1-72-311。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石佩賢一齊傾下。早晨，石佩賢。 系早晨，主持 系啊！寻日都我哋节目都倾咗多有关外佣宿舍啦，都惊里边嗰个爆发情况。以你所知又点啊？而家外佣嗰边嗰啲反应系点啊？听到外佣宿舍有爆，咁佢哋又点样咧？ 咁當然係非常之擔心啦。咁同埋佢哋都一再提到，其實我哋上一波疫情嗰陣時已經講到啦，呢啲嘅宿舍嘅環境係非常之擠迫，其實甚至係15至20人係逼近 幾百尺嘅地方，咁其實個傳播風險係非常之高嘅。咁就算譬如話即係懷疑人限聚啊，點樣都好啦。如果你一翻到宿舍，咁就已經係一個咁擠迫嘅環境，一個傳染嘅一個有事嘅話，咁就全部都好容易中招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宿舍無論係大排同埋艇仔提供嘅環境都非常之差。咁所以我哋一路都係話啦，政府會唔會喺呢一段時間咧能夠提供一啲宿舍，咁樣咧去到確保至少即有个卫生啲嘅环境，对于工人姐姐又好，对于雇主又好，都系一个比较保险嘅做法咯。 嗯，我寻日同嗰啲即系嗰啲代理傾啦，咁佢哋提到其實宿舍咧都有分，有啲有持牌嘅，有啲非持牌嘅，非持牌有啲咧可能都流轉犀利噶，去住一晚都得噶咁樣，係咪咁樣啊？你所認知都流人流多又逼啊，又獨立收錢會晚收咁樣嘅。 以我所知，其實不論大牌同埋艇仔咧，佢哋都係基本上每晚個即每一晚嚟到收費嘅，大概80至100蚊都有嘅，咁樣都冇話即個人流流轉嘅話，因為即係啲工人仔仔都係去揾工，中介都係幫佢哋揾工嘅公司嚟嘅，即係啲人流流轉嚟講都唔會話大排特別慢啊，即係會係咯特別慢咁樣嘅，咁而且佢哋。无论大排定艇仔都好啦，佢哋所提供嘅宿舍都系一样咁挤迫嘅。咁就算你话个人口流动性冇咁高，但系你肯咁挤迫，即系譬如话我哋之前见睇报道都见到系一张碌架床系瞓三个人嘅。咁你都一定会中招啦，如果有事嘅话。 咁但对于外佣嚟讲啦，头先讲到个环境咁挤迫，咁可能佢都知道而家喺呢啲宿舍风险，但系佢哋有咩选择呢？其实系咪冇得拣啊？一定要去呢啲噶啦，都系。 其实都真系冇得拣噶啦，因为你变即系你喺度等工嘅时候，咁你只能住喺中介嘅宿舍啫。咁我哋亦都听到咧，系开始有啲中介喺上一波疫情嗰阵时，因为怕麻烦。怕被記者踢爆，怕有感染咧，咁佢哋直情開始連宿舍都唔做添。咁呢一啲嘅工人姐姐，佢揾工嗰陣時就只係能夠去到住喺一啲更加差由私人提供嘅宿舍嗰度咯。咁就變咗，即係你有起事上嚟更加難，最終亦都係更容易有爆發風險嘅。 頭先你提過咧，就不如政府提供一啲宿舍啦，俾呢啲外佣啦，喺度等緊揾工嗰啲。咁但係我尋日同個業界傾，佢話應該都有成二三千人住緊嘅，係咪都要揾翻咁嘅數量出嚟先夠用啊？你估計都係。 其實依家我哋都係有呢個擔心嘅，咁譬如話但我哋見到譬如有啲度假村啊，或者依家已經係有一啲嘅酒店咧，係做緊一啲嘅強制隔離嘅，咁希望政府都係能夠負翻個責任咯，因為其實唔單止係對於工人姐姐，亦都係對於成個香港社會僱主嘅一個保障嚟噶。 咁 我哋都唔想見到似新加坡咁樣再次爆發咯。 但要揾會唔會都有困難呢？我哋見揾嗰啲指定酒店一萬房都咁艱難，如果要揾二三千出嚟，咁又得唔得？我哋有冇能力啊？你覺得我哋？ 咁呢個就要睇下香港政府有幾大嘅決心咯，因為大家都知道，依家影響嘅唔單止係工人姐姐，咁依家好多僱主都好擔心自己屋企會唔會出事嘅。咁樣如果真係想解決問題嘅話，咁政府其實都真係要出手，因為呢一個問題已經係由上一波疫情嗰陣時八月嗰陣時已經不斷提緊㗎啦。 係都頭先提到啦，以前都有試過有爆啦，咁嗰陣時都有做過一啲外佣嘅自愿檢測啦，咁係咪嗰陣時反應都麻麻？而家政府就話為全港外佣都俾一次免費嘅檢測，你估個反應又會點咧？ 當時嘅話咧，我都即係譬如佢住喺宿舍嘅話，就係會有檢測嘅，咁由中介公司提供。咁依家咧就係由今日開始就會有一個自愿性免費嘅一次檢測啦。咁但係即係暫時都未收到好多嘅資訊，因為即係譬如我頭先都即係特登上網 search 到底邊一度可以拎啊，有冇多啲詳情啊？咁似乎都即係我未係好揾到，唔知係咪我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咁我都相信即係譬如工人姐姐佢。即係休息嘅時間已經唔多啦，咁你要佢網上面用外語嚟到揾，用英文用翻佢哋自己語言嚟到揾嘅資訊更加少嘅，咁可能就係要等佢哋有多啲資訊，咁我哋先再出到評價咯。 但係咪上次做嗰啲上兩輪嗰啲自愿免費病毒檢測，聽聞都反應一般嘅，都未必好積極去驗啊？個阻礙位喺邊度咧？會啊？ 個阻礙位當然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資訊渠道唔係好 access 到啦。咁第二都係即係都唔肯定到底係咪真係有好大嘅作用嘅。 咁所以呢一波咧，今次話全港外佣添，有啲可能服務緊僱主喎，你見個反應又點咧？係咪都需要僱主配合先成事一啲又要？ 係啊係啊，咁當然都係譬如話要僱主可能提供一啲資訊啦，咁亦都係即係要比較容易去到即係有個渠道方便佢哋去做檢查先至有用嘅。 仲要僱主放人咧？系都要佢花时间去啦。咁所以你估计啦，整体嚟讲，今次全港外佣一次免费检测，你整体评估反应会系点咧？ 暂时我哋都好难，即系依家我哋手头上嘅资讯唔多，咁好难评估。咁但系估计都可能系即系系啦，我哋都要再睇多啲时间嚟到睇个情况咯。 你接触嘅外佣咧，其实想唔想验噶？平时有冇听到话都想验？可能棘喺钱嘅位啊，棘喺咩位啊咁嗰啲，有冇听到呢啲？ 当然，譬如有一啲嘅话，佢哋都比较担心，佢比较紧张嘅，咁佢都会想验啦。咁亦都有一啲就会觉得吓，点解即系譬如话点解我哋会成为一个高风险嘅群组咧？咁譬如话其实佢哋日常都见到，譬如雇主佢哋经常都接待客人嚟到屋企啊，即使即系出面二人限聚令都好，咁佢哋不断即系排隔两三日就喺屋企开 party 嘅，咁佢哋都会谂咁点解系我哋外佣系最高风险咧？要我哋一定系要做一个自愿嘅检测，而唔系全港市民都要咧 ？OK， 明白。咁多谢石佩贤先同你倾到，多谢你啊，石佩贤咧就系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的组织干事电话密七二三一，大家打嚟一起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彩云村名丽楼六个单位有人确诊，其中三个属于三三号单位，两个属于三四号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之后话，三三同三四号单位出现垂直式传播，认为全座大厦的三三同三四号单位住户需要撤离。袁国勇话暂时不清楚传播的原因，但有理由相信同喉管有关，怀疑喉管老化接驳出现渗漏。又话三三同三四号单位相连，共用分渠和通气喉。有居民话，当楼上冲厕的时候会闻到异味。另一宗确诊个案来自九楼的二三号单位，袁国勇话同歌舞群组有关，因为相关个案周围的住户未有确诊，相信同三三同三四号单位住户的感染无关。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据报将会在下星期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报道话，现年78岁的拜登属于感染病毒的高危群组。拜登日前在特拉华州演讲期间多次咳嗽和清喉咙，他之后承认感冒。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强烈建议拜登和副手何锦丽尽快接种疫苗。路透社引述过渡团队一名官员说，预料拜登最快会在下星期注射疫苗。另外，白宫话副总统彭斯夫妇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在一次的公开活动接种疫苗。至于总统特朗普会在几时接种就未有公布，他早前说期待在合适的时候接受疫苗注射。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是上海的6宗和广东的1宗。黑龙江东宁市新增一宗本土疑似病例，须分河市就再多两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累积86,777人确诊，81,800几人康复出院。国家探月工程嫦娥5号返回器凌晨携带月球样本在内蒙古四子黄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电。习近平指出，嫦娥5号任务作为中国复杂度最高、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時間，頭先講到疫情最新情況啦。尋日最新確診就82宗，79宗本地，35宗源頭不明。值得留意咧，係啲住宅大廈咧繼續見到有啲確診個案出現啊。其中喺黃大仙彩雲村嘅明麗樓多兩個人咧就係、是、染病嘅，咁令到受影響嘅單位咧增加到6户，其中5户咧都係喺33同34室嘅。港大袁国勇教授去过现场视察啦，就话唔排除系因为喉管接驳位因为老化而出现渗漏有关嘅。咁而家咧就嗌咗全栋楼啦，就系三三同埋三四室嘅住户咧都要紧急撤离检疫嘅。咁大家点睇呢啲屋邨咧？彩云村都有翻咁上下嘅楼龄噶啦，呢啲旧嘅屋邨，咁而家就话有可能系嗰啲喉管嘅渗漏有关。咁大家如果系喺啲相对似嘅单位，又有啲咩嘅睇法都打你一齐倾，18723111，18723111。好，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方先生打上嚟一齐倾嘅，方先生你好。 系我讲过，因为呢个医管局呢个陈肇始讲嘢，身为一个问责制官员喺香港电台讲嘅话，啲市民注射咗咧，就话可以追究，如果出咗事咧，可以追究啲药厂。竟然喺立法局俾啲议员踢爆咗，佢又改口咯，又话根据国际惯例咧，如果听佢讲完仲得人惊。国安天命啊！啲注射咗呢啲又叫紧急疫苗咧，如果市民有咩冬瓜豆腐啊、死亡啊、受伤，国安天命、政府药厂甚至同佢注射啲医护人员，全部不需要负上责任。我唔知系咪佢咁讲，而家佢系讲药厂啫。你政府同医护人员，如果人哋循民事诉讼方式去提出索偿，有喺法律上，我真系麻烦你电台问啲律师啊，系咪完全不需要冇人需要负上责任？ 不过而家讲你话全世界都系咁嘅喎，头先问就真系医学会啲专家都系话 系咁。你香港电台讲嗰时初期时唔知佢隐瞒啦，定对呢啲咁严重嘅问题、法律问题无知、啊。你身为一个局长，出咗嚟香港电台讲话会追究药厂，啲市民先对佢有信心。但喺立法局俾人踢爆咗，佢又改口，先改口啫、啊。你明唔明白？佢身为一个局长，对呢事件唔清楚。前言不對後語，咁樣需唔需要問責嘅咧？ 明白啊，方先生意見多謝你打上嚟啊。方先生提到局長咧，就因為佢喺我哋香港電台啦，星期六問責呢個節目咧，就上個禮拜六嘅時候都提到啊。咁佢當時嘅講法就係、是，如果市民注射之後有啲咩不良反應或者重大事故咧，當局係可以追究涉事嘅製造商嘅。咁但係尋日佢喺立法會嘅講法咧，就係話啦，國際上咧其實不嬲都係有一個免除緊急註冊疫苗藥廠責任嘅做法嚟嘅，咁見到阿方生就批評啦，喂改咗口喎、啊、呢、這個，好繼續可以打嚟傾啊，18723111，18723111。咁另外頭先啦都講到喺衛生事務委員會呢個嘅會議之上，好多議員都關注到疫苗啦，一方面頭先講到穩唔穩陣嘅問題啦，另外啦就講到多唔多人打咧，究竟會唔會整咗出嚟之後又好似全民檢測咁？之前就百幾萬人做啦，有啲人覺得到數都唔夠多啊。點樣可以鼓勵多啲人去到做一個疫苗注射咧？咁我見到立法會議員咧梁志祥都有個建議喎，不如做一個獎勵制度啊，等大家若果肯打呢個疫苗嘅話咧，就能夠有啲支援俾佢嘅。嗱，具體嘅諗法係點咧？我請嚟翻立法會議員梁志祥一齊傾下先。早晨，梁志祥。 早晨，叶冠林。 不如讲你呢个奖励制度嘅建议之前，我想你先评一评啦。你点睇暂时香港吓嚟到呢一刻，我哋抗疫工作做成点咧？你觉得？ 大家都有啲失望啦，因为你大家都睇到嘅，而家去到即系第四波啦，系嘛？即系如果嗰、那个即系疫情掌控得好咧，就唔会去到第四波啦。咁主要咧，我觉得而家特区政府处理个疫情上边咧。我用一句好简单的形容就唔汤唔水，即係你要做到好严厉又做唔到，做到好松呢佢亦都唔会，因为点解呢佢又觉得要做少少嘢先得咁样。我哋睇返周边啦，唔讲内地先，内地呢特首永远都话我哋跟唔上内地嗰啲管治啦。澳门同埋台湾佢哋嘅管控呢做得好好嘅，特别呢即係外边入嚟嘅感染嘅源头咧，完全可以堵截到嘅。工作咧就系咁啦，即系如果我哋睇唔到个重点喺边度咧，就同样咧，即系呢一次疫情咧都会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即系嗱，第四波嘅原因都系因为外边感染落嚟啊，再转成地方啦，即系我哋自己即系嗰啲叫本土感染啦。所以呢个情况咧，如果一日即系政府喺嗰个抗疫嘅重点睇唔到边度咧，所以就只能够咧系即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同埋最重要就系咩咧？ 咁疲於奔命都解決唔到問題。咁、所以咧，我琴日咧就亦都就住呢個問題咧，就即係都質詢局長咧，究竟係咪用多一啲鼓勵嘅辦法？嗱，佢之前咧做過一個咧，就大家即係好多市民都引嚟笑柄嘅，就將一啲咧感染嘅人咧受感染嘅人咧。就資助佢5000元，作為咧，即係佢即係鼓勵佢，都係鼓勵，鼓勵佢肯去驗下自己嘅即係嗰個新冠病毒。咁呢個即係佢哋即係政府可以諗到呢一種鼓勵辦法，點解唔可以諗另一種模式嘅？就係、是、今次咧，我哋全港要能夠抗疫咧，得翻一個可能性就係打疫苗啦。如果我哋接種疫苗都冇人肯去做咧。咁我相信咧，香港係等死嘅啫，冇得再等落去噶啦。咁因此咧，我就覺得咧，係咪政府應該要效仿佢自己嘅政策啦？即係感染新冠病毒嘅人都要有即係俾5000元資助佢哋啊，等佢哋咧係敢於企出嚟，或者行出嚟去驗自己個病毒。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辦法咧係。應該是可以鼓勵到更多的市民呢去接種疫苗去抵抗這一次的疫情的發展啦。即我就會看是這樣看啦。 咁呢個就鼓勵佢打疫苗咯，唔係鼓勵佢驗喎呢個，所以打完就有5000元攞，係咪？ 冇錯啦，冇錯啦，因為呢、這個好現實嘅問題啫，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嗱，而家有幾種思潮喺度啦，一個咧就話喂疫苗唔安全，嗱，剛才都有啲觀眾咁講啦，咁疫苗唔安全，咁但係嗱。政府推疫苗呢，佢肯定就通過科學嘅驗證，甚至一啲數據啦，先至認為係安全先拎出嚟打啦。咁嗱，呢一個呢係一個呢，即係政府應該要有一個好肯定嘅說法，或者好肯定嘅數據話俾市民聽，呢個安全嘅。咁呢個安全情況下呢，你鼓勵市民打呢一個係一個合理嘅邏輯同合理嘅做法嚟嘅。就唔係因為因為嗰啲疫苗唔安全，我推你去死又唔係咁樣嘛。所以我覺得呢，政府應該要有一個呢即係合理嘅說法俾大家知道，打疫苗除咗可以即係減低你感染嘅風險之外，係安全嘅。咁呢一個呢就係、應該要有一個重要嘅宣傳同埋說法嘅。第二個呢就係、今次疫情底下呢，大家知道啦，所有市民就影響，唔單止你我，任何行業都有嘅。既然咁樣嘅時候呢，你全民派錢都有可能啦，何況呢，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倒不如用呢一個鼓勵嘅方法，令到佢哋呢係樂意去打，更多人去打疫苗，令到嗰、那個疫情呢係控制落嚟。如果你再係拖拖拉拉呢，我相信香港呢即係走唔出啦，即係明年都仲係喺疫情個影響底下呢各行各業受影響。咁大家知道我哋下星期一都傾第4.0啦。4.0 都係想幫一啲受影響嘅行業㗎嘛。咁呢啲錢拎出嚟，與其即係因為好大嘅爆發拎出嚟呢，就倒不如作為一種預防性拎出嚟。個效果就更好啦，冇乜必要爆發之後咧，先至話哎呀，我俾翻幾多錢你哋等資助下你哋啦。咁即係呢一啲做法咧，就大家都唔滿意，亦都唔想見到。 頭先你講啦，大前提就要論證出或者說服市民啦，疫苗係安全嘅，咁呢個要信息出到嚟啦。但如果真係出到呢個信息，仲使唔使俾錢嚟有咧？還是如果大家都信安全，就自然大家都打啦就。 因為香港係好特殊啦，而家尤其是舊年黑暴之後咧，政治分歧就好大。而家有疫苗，大家知道有啲係內地疫苗啦，亦都有啲係外國疫苗啦。咁內地疫苗咧，有啲人係唔信任嘅。咁即係你就算你同佢講安全咧，佢都唔會覺得即係心理上有啲歧視啊。與其咁樣咧，我哋就讓一啲咧，即係對呢一方面冇特別即係反感嘅人咧，先打咯。先打你鼓勵嘅方法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因為有啲人都人雲亦雲啊，佢又唔安全啊，即係咁呢一種宣傳咧，係遠遠大過你政府咧。我最近聽到特首出嚟講話，唔好咁多政治即係將呢啲政治凌駕喺嗰啲即係科學上邊啦，咁樣成日用一啲即係政治嘅辦法嚟去令到人哋唔敢打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政府既然以其咁樣，你再講落去都冇意義啦，係咪？有啲人係有心去。 佢去宣傳，亦都有心去講一啲即係對政府不利嘅情況。咁你政府咪做一啲更加有效嘅、更加鼓勵嘅方法，去令到市民肯去打咯，係嘛？咁先至控制到疫情。如果唔係，點樣控制到疫情？我而家都諗唔到啦。咁仲有一個，大家都知道呢個經濟環境底下咧，政府能夠咧俾一啲資源出嚟咧，資助一下一啲即係受影響嘅人咧，我覺得呢個係應該啦。 行政上难唔难咧？还是我哋上次都派个钱都登记？ 咁上一次派一万蚊都唔难啦， 即打针俾低埋个户口 number 啊嘛，搞掂啦系嘛？ 系啦，你即刻填份表嚟咪得咯。 OK 好，嗱呢个就系你有关疫苗方面咧有呢个建议啦。另外我都想问多个啦，而家就成好多人都话系咪要做一个强制嘅全民检测咧？呢方面你又点睇咧？ 其实我呢个咧就有睇法嘅，因为过去我都有呢啲諗法，但係后期呢我睇到呢其他地方特别内地嗰种做法同我哋香港做法係完全唔同。但係两种因素，即係如果大家解决得到咪去做囉。第一种因素呢就係市民能唔能够同你合作。即係而家大家知道係好撕裂嘅，只有我相信一半人合作嘅啫，一半人就一定唔合作㗎啦。咁第二个呢就係如果封咗啲小區，要佢哋禁足出去，因為呢個一定要配合禁足噶嘛。咁如果禁足唔俾佢出去，唔好話多啦，七日用七日嚟計算，點樣安排呢啲被禁足嘅人咧食藥物啊？譬如話一啲老人家佢要睇病要藥物啊，係咪復診啊等等嘅嘢，咁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先？就算政府認為喂，我哋停曬成個社會七日都係值得嘅，咁你咁樣去做一個推算咧，我相信咧香港難做到咯，因為大家都基於呢兩個理由咧，即係我覺得係做唔到根本。仲有一個內地好多義工啊，我哋香港係有義工，但係義工受到一啲辱罵或者即係對佢不禮嘅時候，點樣咧？你點樣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要估量嘅嘢，唔能夠話我哋要做就做啊！咁當然咧，全民做曬梗係會好啲啦。即係大家知道將一啲隱形嘅患者抽咗出嚟，但係呢一個咧亦都保證唔到咧有第二次。我記得佢哋深圳都試過啦，即係因為有外邊傳入去，咁又做又成個小區封咗嚟做。佢哋內地係經常咁樣，一有就成個小區就封曬，成個屋苑封曬，一滴水不流。但香港能唔能咁做，我相信就难啲咯。同埋特首亦都唔愿意喺法例上面有啲修订啦。 所以你都唔会支持强制全民检测，因为 我唔能够话我唔支持，因为香港系做唔到。 OK， 我支持亦都冇可能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现实问题咯。唔系一个话即系你表态支唔支持嘅问题，系好现实问题嚟。 嗱，檢測方面之前就搞過一個自愿性啦，就百幾萬人做咗啦。若果打疫苗啦，加埋你呢個嘅獎勵計劃啦，你估可以有幾多人打咧？會唔會吸引大部分都會打？覺得5000蚊啫嘛。 估就難估啦，不過咧，我覺得咧，最低限度有令到啲市民覺得政府亦都有誠意，亦都會有一個喺個邏輯上咧，覺得嗰啲疫苗係安全咯。如果你連這個鼓勵都冇咧，咁相信大家都覺得喂，咁我自愿打而家打流感針都係百零兩百萬到嘅啫，都唔多喎。即係我相信就係咁樣啦。即係如果大家覺得打疫苗係有效嘅，就一定會去打啦。但係都有啲人人雲亦雲，亦都有啲人咧觀望態度。咁通過鼓勵咧，呢班人就可以加埋。我相信一定會更多人去打咯。 好彩相反問埋，頭先你都講到啦，好快就可能會知道防疫抗疫基金 4.0 嗰個做法啦。聽講規模就冇之前咁多噶啦，你有啲咩期望呢方面啊？ 其實我哋覺得咧，即係而家受影響嘅行業咧係相當多嘅。咁當然咧，即係如果你話單單淨係俾個別一兩個行業咧，咁其他行業就一定好大意見同埋有噪音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希望政府呢要睇到因為呢個第四波造成嘅，亦都係政府有啲漏洞造成嘅。咁即係講白啲呢，政府係有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咁對一啲呢直接受影響嘅行業呢，真係要支援大啲。如果唔係呢，更多失業嘅人呢亦都影響成個社會嘅穩定。呢個我覺得即係將嗰個資助面係要做闊少少。 闊啊，定係針對啲啊？之前就話可能太闊，保就業太闊。 所以我講個闊就係話，即係包括一啲即係未必係直接受影響嗰啲行業，譬如話佢做飲食業，有附帶埋運輸啊，同埋有其他嘅即係一齊嘅嘢，咁佢受影響你。你就覺得佢唔係直接嘅，所以你唔資助佢，咁造成佢嘅影響一樣咁大嘅。 O K， 係咪？ 嗯 ，O K， 好。好，咁多謝曬梁志祥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啊，梁志祥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咁有個建議嘅就係話。嚟緊有疫苗啦，疫苗之後點樣鼓勵市民打呢？就不如咁啦，政府就有啲獎勵嘅或者鼓勵嘅計劃啦，就譬如打疫苗有5000蚊咁樣，希望等多啲人咧願意打呢個疫苗嘅。對於打疫苗有獎勵嘅呢個方向，大家點睇呢？都係打嚟講下你睇法嘅。1872311 1872311。好啦，聽下聽眾嘅電話先，我哋熱線咧有阿梁女士打上嚟一齊傾噶。早晨，梁女士。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你好。 正话咧，我听到这个男士讲嘢咧，我觉得好荒谬咯。 嗯，点解？ 嗱，政府你确诊咗，又话俾奖金5000蚊，而家你话打疫苗，又话要再俾钱等佢奖金佢，呢、这个咩社会嚟噶？ 嗯， 你唔觉得你咁样系好侮辱香港人咩？佢而家侮辱紧我哋啊，乜嘢都向钱看啊，几市侩啊！你確診保護自己的健康是你個人的責任，同埋你保護社會健康是你的道德責任嚟噶嘛，社會責任嚟噶嘛，點解乜嘢都要俾錢嘅啫？ 嗯， 咪不可能咁樣嘅啫？你個社會點樣運作啊？乜嘢都俾錢人喎、啊，你確診又俾錢，你病又俾錢，你死又俾錢，啊，你打疫苗又俾錢，大佬啊，你俾得幾多啊？ 嗯。 咁你個社會嘅人係有自己嘅個人嘅尊嚴，係咪？個人嘅道德噶嘛、 嗯？ 你要維護自己個健康之餘，你仲要維護社會嘅健康噶嘛？點解下下俾錢人嘅啫？ 係 乜內理由？ 不過啲講法就是單靠呼籲啊、鼓勵，有時反應麻麻喎。上次自願檢測全港百幾萬， 如果我調轉嚟講啊，我話你罰佢啊！如果你有事你都唔睇啊，你維和社會啊，我要罰佢啊，仲要罰多啲啊， 係、 嗯，仲要坐監，擁佢埋一邊啊，擁埋佢去一個荒山度等佢自己咩啊添啊！ 係， 如果我要咁講就， 但而家佢啲強制檢測，有啲強制檢測嘅，有啲住邊個單位一定要驗，唔驗就罰啦，或者醫生話你有病徵，你一定要去驗啊！你算唔算都入某程度引入咗啲罰嘅概念咧？都已經。即係呢啲又高危嘅， 要罰添啦。其實一早12月啦，已經唔應該俾人入啦，俾人入啊，14日都唔夠啊，28日就啱啊。 OK， 要隔離啊。 OK， 應該方向啊，梁女士覺得應該罰個方向反而應該湊效啲啊。多謝曬梁女士啊。再聽下下位聽眾嘅意見先，又話李女士添啊，李女士你好。 系早晨，叶冠林。 早晨，李女士。早晨。 上个礼拜先同你倾完。 系，多谢你再打上嚟。系。 系啦。 请讲。 唔系啊，我咧就系住喺裕明村明恩楼噶。 哦哦哦。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交嗰啲樽去验，即系俾佢验咯，咁样。 嗯。 吓、啊，咁咧我都有啲同你分享，因为咧、哦、我哋都有高低座嘅。 系。 咁而家最严重嗰度系高座啦。 系。 但系我哋低座都有8楼可以通到过去高座嗰边搭电梯嘅。 系。 吓、啊，咁所以我即系都好担心我哋啲居民咁样咯。 嗯。 吓、啊，咁同埋咧，我上两个礼拜咧。因為我咧住高座，但我又住得好低嘅，咁、 okay. 我通常就行樓梯嘅。咁、 嗯、 咧我就見到有兩個姐姐後樓梯傾偈喎，但係就冇戴口罩嘅喎、 哦， 嚇、啊！即係嗰陣時已經係兩個星期前都已經有事，即係未發生乜滯嘅。咁我就唔識講嗰啲話啦，咁我就指下佢個嘴。即係意思話你兩個冇戴口罩咁我就一人俾咗一個佢，咁佢都笑下咁。咁、 哦、 但係係、哦、啊，但係我都覺得危險咯。 嗯、 啊，因為佢唔啊葉冠霖，唔好意思，我想有啲嘢請你反映啊。 啊， 咁早輪我哋嚴重嗰陣時咧，精靈一點，阿沈達元先生咪用菲律賓語嗰啲印尼語，即係會播出嚟嘅。咁、 啊、 但係當時都仲係罰2000蚊啫嘛。咁、 啊、 但係而家5000蚊咧，嗰、啊、啲姐姐可能唔知嘅。咁、 okay. 我希望沈達元先生再講一講係罰5000蚊同埋限聚2人嗰度，即係等佢哋明白咯。 Okay. 要用翻佢哋語言講添，係咪啊？ 係啊，係啊。 OK， 好，同佢哋反映下，我又多謝曬你先，多謝曬阿李女士啊，就講到自己。 沙田月明村明恩樓嗰度啊，咁都要留意翻嗰度，因為咧，尋日新增一個個案啦，累計咧已經係嗰度咧有涉及四個單位六宗嘅個案啊，咁都係一啲值得注意嘅住宅大廈確診嘅情況嚟嘅。我聽完李女士之後，仲有陳生添啊，陳生早晨。 岑啊，姓岑生。 啊，唔好意思，岑生你好，岑生係。 係啊， 請講岑生。 冠南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有一三點想講啊，第一點咧就係頭先有個唔知女士咧，你哋啲嘉賓咧，佢就話。啲外佣咧就上網填就有困難，因為印尼語啊、英語啊，咁其實咪個僱主同佢填咯，就算唔同住喺網上填都好容易啫， 僱主幫下手， 即係冇少少事就攔咗咗教會，唔係攔咗咗政府嗰個政策咯。 好啊， 係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原來呢個走薪假期外佣嘅咧，就會係一個要放翻俾佢嘅，但係佢又鼓勵留家。留喺屋企，我哋補咗錢之後，佢又留翻屋企，咁咪即係留家放假咯。 嗯， 係第三樣嘢咧，有關抽我做過兩次核酸測試噶啦。 嗯， 我建議俾一張可以升高降低嘅凳俾嗰啲抽樣員咯。原因喺邊咧？我第一次取樣咧，我就冇乜感覺嘅，輕輕狠狠嘅啫。第二次咧，佢就都撩到我彈後。同埋眼淚水都飆啊！同埋我個女咧，可能年輕人俾黏膜薄啊，撩損咗啊！我見到佢哋彎起條腰係有啲問題咯，可能疲累啊，佢哋都有啲都比較年四五十歲啊，咁可能係咪個設施會好啲？等佢輕輕挨住坐住張凳咁樣撩，我哋就避免到俾佢撩損啊，或者彈開啊，係啊，或者啲令到啲人卻步嘅。系啊 ，OK 好，好多谢岑生啊，好具体嘅建议啊，呢个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大家又睇下啦，呢个好多谢岑生嘅电话先，咁啊转头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会有千禧年代，转头再倾啦。 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病毒近日走入住宅，昨日再有两堂大厦的居民因为大厦爆疫而需要撤离接受检疫，当中彩云村明丽楼更加怀疑涉及喉管问题。这栋大厦至到昨日一共有六个单位的住户检疫，包括三个33号单位和两个34号单位有垂直传播倾向。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晚联同卫生防护中心以及环保处到场视察大厦喉管，初步估计或者同喉管老化致气体渗漏有关。全堂33号和34号单位的住户需要撤离。月明村明恩楼32楼亦都怀疑出现超级传播，其中一边电梯口有三个单位有人确诊。32楼的1-12室、14和16室单位住户都需要检疫。星岛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正义联盟发起人李思嫣昨日下午猝死，终年56岁。据了解，李思嫣在八乡的寓所昏迷，送去博爱医院之前已经性命垂危，抵院大约一个钟头后抢救不治，并且在死后验出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初步阳性。据了解，他早几日曾经同家人讲心口痛，死因是否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抑或本身在有隐疾之下致死，需要进一步剖析确定。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话，新增的严重和危殆个案之中，部分患者是刚刚确诊，不少个案都是较迟求诊或者提交样本，患者通常第一个星期症状较轻，第二个星期起悬崖式直线下滑，出现气喘的时候才接受治疗，可能已经出现缺氧。成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今年五月成立的紫荊黨近日高調宣傳，《蘋果日報》發現紫荊黨成立前大約兩個禮拜，有八間以紫荊為首的新公司成立，兩位董事報住的地址都是中聯辦和關聯公司新聞置業名下物業。有分析認為，雖然未有直接證據指紫荊黨和中聯辦的關係，但是相信紫荊黨不能夠避過共產黨的控制。新聞置業董事和股東都是中聯辦员工，中联办去年曾经指出，公司有关物业用作员工办公和住宿。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连续四年建红之后，在获得政府注资30多亿元之下，扭亏为盈。昨日公布的2019-20财政年度录得超过19亿元盈余，但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公园今年上半年停运近139日，令到园方入场人次和收入都分别按年下跌60%。港府最快下个月公布海洋公园重生方案，园方表示暂时并没有计划调整门票正价。经济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反修例風波下，教育局六月發通告，要求學校為被捕學生制定個人化的長期訓輔計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提及這個專門輔導計劃，說希望未來一兩年可以改變這些學生的錯誤觀念。他說希望被捕學生明白過去做這些事不啱的地方在哪裡，將來怎樣面對不同情況，怎樣理解社會發展等。高中通識將會有連串改革，楊潤雄說會在課程加強對國家發展、憲法和基本法等內容。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運輸及房屋局昨日表示，北環線將會分期推展，第一期會先興建東鐵落馬洲支線上增設的古洞站，預料2023年動工，2027年竣工，造價達到35億元。第二期就是西鐵線錦上路站和古洞站之間的北環線主線，並且設有三個中途站，預料2025年動工，2034年竣工，造價是585億元。前立法會議員譚文豪批評政府工程例遲例貴例超支，擔憂現時雖然只預料要耗資620億元，最終或者會超支去到800億甚至1000億元。《東方日報》報導。 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外佣檢測安排拖長個半月來做，又沒有強制，不少外佣擔心飯碗多於染疫，不知有多少人會積極參與檢測。早在第三波疫情期間，不少人已經指出外佣宿舍是一大防疫漏洞，要求港府加强监管執法，至今却未见有任何显著的改善。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监管责任你推我让，未有吸取漏招教训堵塞漏洞，好难不重蹈覆辙。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食衛局局長陳肇始上星期六出席港台節目的時候，表示港府有監察疫苗副作用機制，如果懷疑疫苗有問題，會向疫苗製造商追究。點知昨日在立法會竟然改口說，政府正研究參考國際做法，對相關藥廠免責。政論說，身為高官反口覆舌，一時一樣，簡直越想越驚心。《東方日報》政論。 文匯報社評說，政府將會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最快今日向財委會提交文件交代詳情，支援受疫情重創的行業，這個大方向值得肯定。社評說，失業同放無薪假的打工仔更應該成為這一輪政府救助的重中之重，並且盡量降低申請門檻，簡化手續，以最快的速度給予斷糧打工仔切實支援。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一些西方政客對香港公務員宣誓說三道四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在英國，公職人員必須宣誓效忠女王，否則會被剝奪公職。在美國，歷來因為違反誓言等原因被取消議員資格者達到數十人之多。社評說，公職人員宣誓符合香港法律和國際標準，有助理順公職人員隊伍。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堅拿道天橋啦，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對開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噶，咁暫時一帶車多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就係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時代廣場對開咧快線係有交通意外嘅，暫時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就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去到康莊。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有啲塞啊，龙尾排队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陈善阳。精灵一点除了有医学资讯之外，还会邀请不同的专家，从饮食、运动和亲子等角度教大家活出健康人生。想同我陈善阳一起长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0年12月17日，本港新增82宗确诊，35宗源头不明，外佣获免费社区检测。 彩云村名丽楼33及34室单位住户需撤离。 12港人案，深圳盐田检察院就其中10人向法院提公诉。 嫦娥5号返回器成功降落内蒙古着陆场。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时间，刚才咧访问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啦，就讲到佢有关呢个建议嘅，就系、是、疫苗嗰样嘢，而家可能好快得嚟香港啦。真系有得打嘅话，点样鼓励多啲人打咧？咁啊，梁志祥就建议，不如嚟个奖励制度啊，即系如果你打完疫苗，譬如攞5000蚊，咁希望能够鼓励咧多啲人可以打呢个疫苗噶。咁大家点睇呢啲建议都可以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18723111，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莫先生，莫生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莫生，系，请讲。 系，唔好阻你一阵啊。 系，请讲，请讲。 我头先嗰个议员讲嗰啲说话咧，佢话要俾钱香港市民鼓励佢去打呢个疫苗。 嗯， 根本系唔要得嘅，大佬你唔好侮辱香港人啦，下去向前看啦，大佬。 嗯， 系咪先？打疫苗系佢嘅健康噶嘛。 嗯。 啊，你好似早排打流感针，又话要鼓励佢去打，又话要咩俾奖励佢。 嗯。 大佬啊，香港人唔系咁噶，即系有啲咁嘅语言真系好好可悲啊！真系， 嗯， 大佬唔该你讲啲嘢有建设性啲噶啦。 如果你咧，你阿莫生，你有兴趣打咧，有得打嘅话， 我第一时间打。 即系你唔系因为奖励本身都有兴趣打？ 唔会，我第一时间打。 嗯、 但系你自己本身健康嚟噶嘛，大佬啊， 嗯， 啱唔啱啊？ 嗯， 啊，你大佬你要死，我唔俾你死啊！ 嗯。 是不是 ?OK。 你冇可能冇可能咁样做啊，你冇侮辱香港人啊，大佬。下都向前看。 嗯。 啊 ,OK。 你学下中国大陆上面啲人啦、啊、即点样隔离法啦、啊、点样成啦、 啊。嗯。即 是香港太可悲啊，有啲咁嘅真係。 OK, 好，多谢晒啊莫先生啊，唔需要有任何奖励，佢都会选择去打呢个疫苗啦，亦都鼓励可以向內地學習啦，用啲更加進取嘅一啲防疫措施嘅，多謝莫先生嘅意見啊！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哋請位專家去傾下先，請嚟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齊傾下噶。早晨，何柏良醫生。 係，早晨，葉冠霖。 係，頭先講緊疫苗嗰啲啦，咁我見特首之前咧都講到啦，就而家香港傾緊嗰3隻疫苗咧，都獲得衛生署科學委員會嘅專家認可嘅，就批評有啲人咧就引述不具名者嘅言論，污名化部分疫苗嘅。誒，作為一個專家，你又點睇而家香港喺採購疫苗嗰個制度嗰個方法啊？你點睇咧？ 嗱，我就唔係相關呢啲疫苗嗰個專家小組嘅成員嚟嘅。香港呢其實就住呢啲任何監管呢就都有一套好嚴謹嘅制度啦，咁就算係採購呢其實都係有規有矩嘅。咁其實而家呢就全世界對於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呢個需求都係好大嘅。咁所以呢就政府喺採購嘅時候呢就面對幾方面嘅問題啦。咁首先就我哋自己個議價能力就未必係咁大，因為一嚟呢香港個市場就有限啦，咁另外就有一啲你譬如去同藥廠就傾談嗰個條件嘅時候啦，咁我懷疑咧就政府比較擔心咧，就人哋唔賣俾我哋，就賣俾其他大啲嘅國家或者大啲嘅地區。咁其次咧就呢啲嘅疫苗咧，其實就嗰個數據咧都係好有限。咁你就算係而家喺歐美地方就已經有初步審批接種緊嗰啲疫苗啦，咁其實個數據咧就都係有限公司，咁呢啲咁有限嘅數據下面咧就 要去決定一個採購咧，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政府佢可以就住三種唔同嘅技術，就都初步達成一啲協議咧，就成功買得到啲疫苗咧。我自己睇係好消息嚟嘅。咁我自己就都覺得咧，就市民睇呢啲疫苗嘅時候咧，應該正面都要睇啦。咁同埋就要多角度平衡翻去睇，咁特別你譬如睇翻香港呢個疫情啦，咁第三波咧就我睇翻啲資料咧就嗰即係七月八月呢兩個月裏面咧涉及嗰啲重症就都有近300人，咁而當中咧就死亡嘅咧都有100人，咁即係話咧就喺疫情比較嚴重嘅時間咧，就第三波一個月咧，我哋講緊係每月咧就150個重症就100人死亡。咁而家嚟到第四波咧，第四波而家仲未就埋單嘅，咁所以有幾多人死咧？就呢啲數字都係會滯後嘅。咁暫時嚟講，第四波咧就重症累計咧都已經有170人㗎啦，咁已經死亡咗嘅咧都十幾二十人。咁死亡呢啲咧就一定係滯後嘅，因為就佢譬如集咗後嘅深切治療部咧，就呢啲併發症咧可能會拖一段時間先出現。咁所以如果你話就算咧呢啲疫苗有一啲罕見嘅嚴重副作用啊，呢個我相信一定係有嘅。咁但係就唔會話係好常見啦。就算你有呢啲罕見嘅嚴重副作用，咁我哋去睇咧，你要平衡翻。如果你唔去接種，你又年齡嘅原因咧，屬於一啲高危。咁我哋面對感染咗之後咧，就重症啊、死亡要有深切治療部插喉嗰個風險。係邊邊個風險高啲咧？咁即係市民大眾自己每個人要去到靜一靜咯。咁如果你話喺一月嘅時候咧，就如果係有一定嘅臨床數據啦，咁暫時就未曾有好充分嘅臨床證據公布咗啦。內地即係一月預計會運嚟香港嗰個，如果到時係有嘅話咧，咁我都覺得咧，就如果係譬如50歲以上啦，咁嘅香港市民咧，不論有冇長期病患咧，都值得咧就認真考慮去到接種。 嗱，而家政府採購緊嘅就三種不同嘅技術嚟嘅，一個就滅活啦，一個 mRNA 啦，一個就腺病毒嗰個啦。其實呢啲技術你又點睇咧？會譬如 mRNA 又好新嘅，呢啲嘅風險同埋譬如滅活嗰啲咁，你點分析呢啲？ 其實各有利弊嘅。嗱，首先滅活疫苗咧就沿用咗好長時間，咁我哋而家喺香港就每日都用緊咧，就譬如流感疫苗啊、乙型肝炎疫苗啊，或者咧就小朋友打嗰啲嘅滅活小兒麻痹疫苗啊，咁全部咧都係屬於呢一種技術嘅。咁嗰個技術本身咧就係你有呢啲病毒啊，咁就用一啲有效嘅方法咧就主要係一啲化學處理嘅方法咧，就將嗰個病毒咧就完全殺死。咁跟住咧就去到再喺呢啲生產工廠裏面咧將佢淨化啦。咁然之後咧就檢測佢嗰個質素咧，就製成個疫苗。咁呢度相關佢喺免疫上邊嗰啲嘅有預期有咩成效啊，同埋安全各方面咧，其實個技術掌握咧就都係講緊有幾十年嘅歷史啦。咁所以咧就如果咧你係一啲有一定條件嘅藥廠去到生產咁啊，咁呢啲滅活疫苗咧，咁我自己就唔會話預計有好大嘅副作用嗰方面嘅隱憂。咁如果你話嗱好啦，另外嗰兩隻啦，就 mRNA 呢個核酸疫苗啦，咁係屬於一樣好新嘅嘢嚟嘅。咁過往嚟講咧，從來冇疫苗咧係用呢個技術就生產過。咁嗰、那個腺病毒載體亦都係完全新過往係冇嘅。咁所以呢兩類新嘅疫苗咧，咁佢會唔會有一啲嚴重嘅副作用係比起滅活疫苗特別多咧？咁呢個係未知之數嘅。咁呢啲臨床研究咧，就佢嗰個參與嘅人數咧，都係幾萬人啫。咁幾萬人嘅三期臨床研究咧，如果係有一啲嚴重嘅副作用，譬如佢個頻率係一萬分之一啦，咁呢啲咁或者係更加罕見嘅咧，咁其實你喺三期臨床研究咧係睇唔到嘅。咁世衛其實就住呢啲統計學上面分析，一早已經係講咗。咁你譬如睇翻咧，就近日咧，佢喺美國同英國開始接種咁啊，咁嗰個 核酸疫苗咧，咁佢哋觀察到咧就零星咧有一啲醫護人員咧就有一啲嚴重嘅敏感反應。咁呢個嚴重嘅敏感反應咧，其實都係反映翻咧你喺臨床研究幾萬人嘅參與者裏面咧，你未必睇到。咁但係你開始廣泛就去到打，你每日可能就數以十萬計嘅人接種咧，咁呢啲罕見嘅副作用咧，你咪開始慢慢會浮現啦。咁如果呢啲係譬如關乎嚴重敏感啦，咁暫時咧佢哋懷疑咧嗰、那個致敏嘅成分啦，咁嗰個核酸輝瑞嗰核酸疫苗裏面咧就有九種成分，咁其中一種成分咧佢哋叫 PEG， 即係嗰個脂肪裏面一個嘅成分，佢懷疑咧就係呢個物質咧就引致呢啲罕見嘅嚴重嘅副作用，咁所以咧就有利有弊嘅，咁我哋其實平時醫生你去關於現行用緊嘅疫苗咧，我哋咁樣都係同病人解釋噶啦，咁即係病人佢去了解翻呢啲嗰個好處啊，同埋潛在嘅風險啊，咁如果你話係純粹呢啲好罕見嘅副作用，就算係嚴重咁啦，咁我相信就大部分香港人都係會接受嘅，要理性咁去決定啦。咁香港你話內地疫苗，咁如果佢係經過國家藥監局批准咗嘅話咧，我相信香港有好多人係願意打，咁我自己唔係太過擔心。 我哋揀嘅過程咧，譬如滅活裏面點揀啊，腺病毒裏面點揀啊咁嗰啲，或者係咪揀呢個技術啊？呢、這個靠啲委員會俾意見咧，你點睇呢個過程咧？ 嗱，我覺得有透明度就好嘅。咁佢到底係點樣揀，同埋你相關呢啲委員俾個咩意見啊？咁嗰個過程咧就我就唔知情嘅。咁呢個咧就要政府佢自己諗下向即係多唔多啲向外界交代啦。 居民係咪簽咗保密協議嘅？唔俾講出嚟嘅佢哋嗰啲？ 我相信係嘅。咁如果你話咧係一個好初期嘅時間開會，譬如就照有一啲傳媒報道咁啊，咁我都係睇報紙嘅啫。咁如果你照傳媒報道，咁佢哋係七月八月嗰時開會去到傾啊。咁其實七月八月嘅時候咧，你全世界嘅疫苗咧，基本上都可以話係冇數據。咁只係就住一個技術層面，或者係一啲好初步喺動物裏面測試嘅結果咧，咁當其時咧就住嗰、那個。咁有限嘅數據咧，就作一個好初步嘅分析或者建議嘅啫。咁你七月同八月咧，同你而家嚟到十一月尾十二月咧，其實天淵之別。咁你而家咧就住各方面個別疫苗嗰個數據咧多咗好多。你譬如以嗰兩隻嘅核酸疫苗啊，咁莫德納同埋輝瑞呢兩個核酸疫苗啊，或者係牛津大學嗰個嘅腺病毒疫苗啊，咁多咗好多嘅數據，咁佢哋關於生產裏面嗰個過程啊，呢啲質素嘅數據都係多咗好多。 咁佢點樣揀出嚟嘅過程，而家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出嚟嘅結果咧，你又睇正唔正路、大唔大路咧？即係揀呢幾樣。 我只可以咁樣講，就政府佢揀三種唔同嘅技術咧。呢、這個係值得肯定嘅，因為咧，你譬如就開始喺全世界就廣泛咁接種啦。你真係預計唔到咧，就會唔會有某一種技術就突然之間喺生產個過程咧就出亂子，或者咧就接種咗之後咧就有一啲預計唔到就嚴重嘅併發症咧，係突然之間就好普遍咁樣發生。咁如果你係突然間有一種技術發覺出咗問題咧，咁即刻嗰種技術生產嘅疫苗咧就信心就會失咗啦，咁就冇人接種。咁病毒就唔會等你嘅，佢繼續會傳播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一種技術嘅疫苗咧，就要被迫暫停嘅話咧，你要有後備方案啊嘛。咁所以政府揀咗有三種唔同技術嘅疫苗咧，呢、這個我自己都係會認同嘅。 好。另外我哋剩翻四分鐘時間到啦，呢一節我都想問埋何醫生一個問題咧，就有關即係而家國際上面個形勢，有關病毒個形勢。因為佢英國嗰度咧，而家又話出現有啲變種嘅病毒株，特別係南部個案多喎。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嘅？變咗種係咪好似話啲傳播力高啲咁樣嘅？ 其實病毒咧就不斷都係轉變緊嘅。咁我哋而家主要講緊嗰啲變種咧，就聚焦喺佢嗰個 S 蛋白上邊咧，就有冇嗰啲基因突變。咁其實你比如比較翻咧，就年初嘅時間同我哋第三波、第四波，咁而家喺香港 或者全世界咧就廣泛傳播緊嘅病毒咧，其實都已經係變種嘅病毒噶啦。咁嗰個變種嘅病毒咧，就佢喺個 S 蛋白裏邊咧，就有一個氨基酸咧就轉變咗。咁嗰個轉變咧就令到佢繁殖得快啲啦，同埋更加容易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咁啱啱佢喺英國咧，就佢哋發現咧，就嗰個病毒咧，同樣喺個 S 蛋白裏邊咧，再有轉變。咁佢哋就觀察到咧，就揾到有千幾人感染咗呢一種新嘅病毒啦，就似乎集中喺咧就南面，即係倫敦附近嗰啲嘅地區。咁嗰度咧就啱啱嗰個個案咧就近期就急升得比較緊要，咁所以佢哋就擔心咧就會唔會呢一個嘅轉變咧就令到嗰個病毒咧就喺人同人之間傳播得更加快。咁呢個就係嗰個關注點。咁但係咧就佢喺嗰個病情嗰方面咧，暫時就冇觀察到有乜嘢嘅轉變。嗱，咁我哋喺香港其實都應該要留意呢個資訊嘅，因為陸續續就12月而家開始咧，會有一啲留學生咧就翻嚟香港啦。咁如果佢哋喺英國，就特別經大部分都係經倫敦翻嚟啦。咁佢感染咗呢個新嘅病毒翻嚟咧，咁會唔會？如果佢真係最後證實係嗰個傳染性更加高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就傳翻嚟香港，咁所以咧就我哋嗰個指定酒店咧就各方面個閉環管理一定要做得好咧，就算佢有傳入咧，就唔好俾佢傳入社區咯。 但係呢個變種頭先你講係純粹暫時知道就傳播力高咗，殺傷力就未見到有咩變化係咪咧？ 冇錯冇錯，因為佢英國咧，其實佢都已經將呢個資訊咧就通報咗世界衞生組織嘅。咁世界衞生組織接收咗佢呢啲資料之後咧，就冇暫時個風險評估咧就冇因為揾到呢個變種病毒咧就而有任何嘅調升。咁但係呢啲科研呢啲資訊嗰方面咧，永遠都係滯後嘅。咁所以一旦有呢啲資訊咧，其實嗰個透明度啊，同埋呢啲資訊嘅流通咧，都係好緊要。咁所以香港咧就其實各方面嘅資訊啦，你越透明就越早俾市民知道咧，就越好啦。你以而家呢兩個星期嗰啲大廈爆發疫症為例咁啦，咁你早啲就將譬如邊個坐向嘅單位啊，係低層高層。定係中間樓層咧，就算係一有個案，你都話俾市民大眾聽咧，咁樣就會好啲咯。你而家要強制檢疫咧，就嗰都講緊有成十棟大廈噶啦。咁其實冚唪唥都講緊咧，就首宗個案係一個星期，有啲係兩個星期前咧就已經係確診。咁咧其實都係滯後得好緊要。 咁平衡翻係咪好似有啲聽眾打嚟講，不如你早啲公布翻單位啦，好似最早期嘅時候咁早啲防啊嘛咁樣。 因為我贊成啦，你盡早公布咯，因為你而家就喺大廈裏面，特別係舊嘅大廈咧，你係影響到其他人咧，就嗰個感染嘅風險，有個公共衞生嘅考慮喺裏面。咁呢個我相信咧，喺現行私隱條例裏面咧，就都因為公共衞生嘅原因咧，就應該係可以合法同埋合理咧，就咁樣去到處理。 咁即係所有其實都係應該講曬住邊嘅啦，理論上應該係咪？ 你唔需要好準確講就幾樓邊個單位，咁你大約嗰、那個樓層就邊個室，我覺得你都係可以講。 Okay. 你因為嗰個坐向咧，大家擔心呢個垂直嘅樓層傳播嘛。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何柏良醫生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话：喺紧急使用权下接种未经注册疫苗，药厂可以免除责任，系国际做法。但英国、美国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政府会设立疫苗赔偿基金，一旦发生同疫苗有关嘅严重事故，会作出赔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这种对药厂的保障条款不是新事物。据以癌症药物为例，过往亦都曾经对危急病人试用未经注册的新药物。他说不是药厂要提供药物，而是政府要求用。

如果样样都讲车行先嘅时候，呢、這个社会咧就会被分化。可能有钱与冇钱嘅人都系用呢方面去到维持香港社会嗰个公众利益啊，或者自身健康利益都唔去守咧。我觉得呢样嘢认真系好弊嘅。 嗯。 梁先生，如果佢系一个议员，受到政府嘅救身嘅议员，亦都系市民为政府做事嘅时候咧，应该作出一啲更加客观性、更加包容性同埋忍耐性，去到做一个好嘅提议。 嗯嗯， 我本人一个普通市民，我都未尚且唔希望个个月都系谂住揾政府support 我嘅生活。香港系一个靠自己生活成長的地方嚟嘅。如果我哋呢個意義、呢個力量都呢個本能都冇咧，香港政府、香港市民真係冇乜希望。 嗯，陳生，如果有得打，你打唔打？如果即係冇獎勵都會打，係咪？聽你咁講。 我三次檢測我都做咗㗎啦。 嗯。 如果有得俾我打，我絕對會為我身邊嘅朋友、家庭或者我嘅顧客作出呢個社會責任咯。 嗯，明白，多谢陈先生啊，本身都支持政府的呢啲措施噶，就觉得不需要用钱咧呢、这个诱因嘅。多谢陈先生先，再听下其他听众啊，仲有卢先生啊，卢生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卢生系。你好，你好。 我咧就关于阿梁志祥所讲嗰啲嘢，我有啲即系怀疑，到底系嗰个所谓鼓励金系咪？无论你有冇？反應嗰啲打後個接種嗰種疫苗針，要佢講清楚，到底係咪仲係凡係唔好理你嘅打咗就有5000蚊啦，亦或打咗出事先有？其實我兩種我都唔係幾認同嘅。 佢應該打咗就有嘅，佢建議就唔關有冇後果事嘅。 哦，咁樣啊？ 係，逢打都有啦，應該。 唔應該咁樣，咁啊，譬如全香港。人都是去打，政府又要付出一大筆費用的 了。 那怎麼其實現在特區政府呢財政已經這麼困難了。當然我們香港市民是不希望打了出事，希望打了一路平安。 是。 那最主要呢，我就有些提議，如果真的出事的話呢，所有入院的费用，而家永久性居民又话要即系冇留院嗰啲，都要俾翻唔知成200蚊啦，嗰、个每日嘅费用啦，应该全面，全面啦。我唔知而家出事嗰啲系留院嗰啲，又唔知啊，佢有冇收费，我唔清楚，应该系全面。如果打紧工嗰啲嘅继续。呼吁雇主出粮俾佢，雇主有困难噶，政府资助，咁先至系实际噶。 OK， 好多谢卢先生嘅意见啦。关注到万一呢个疫苗真系有啲乜嘢副作用嘅话，点处理咧？头先讲咗啦，国际做法咧，其实就系话你紧急咁样用疫苗咧，药厂都系免责嘅。剛才在節目開始的時候都訪問過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都講到其實外國有些做法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可能政府都會幫手，譬如成立一些基金，譬如舉個例子，看回資料，英國那邊就將今次打疫苗這個就列入去一個疫苗損害賠償計劃那裡，另外美國那邊就將新冠疫苗列入去一個醫療對策傷害賠償計劃，加拿大都有一個叫疫苗傷害賠償基金，都有些不同的方法去支援，萬一有事嘅時候係嗰啲接種者嘅情況啊，咁呢個就有啲資料俾大家參考一下啫。好，聽盧生仲有阿汪先生添喎，汪生你好， 你好， 早晨汪生，葉冠達，我係你好你好，請講。 想講一個疫苗咧，我覺得有一定風險啊，因為佢我即係記得每一隻藥咧分出咁去有個臨床都起碼要幾個億美金，咁呢一隻就未做過臨床，所以其實我如果打嘅話其實都可以嘅，就係因為緊急啊。但系就我覺得就唔使全民打曬咯，可能每一個群組，譬如可能老人家嘅對呢一隻疫苗好啲嘅，即係臨床可能一個月咁冇事喎，咁就繼續 keep 住，一有事一有停咗佢，或者俾第二組人打呢一隻疫苗，可能俾青年打，跟住有個數據出咗嚟咧，就因為每一隻藥都有臨床啦，咁呢啲臨床嘅錢其實都要個藥廠都收費噶嘛，咁就撥咗去做其實嗰個咩賠償基金嗰度咯，直情。 即系分组打系咪？即系有事就换人啊。 每一个群组就打唔同嘅，如果冇事嘅继续打啦。咁如果好处就好处，一有事嘅话就即刻停咗俾第二个群组打嗰只。 哦，即系因为有三种疫苗订嘅，而家你又讲分组就用唔同种类嘅疫苗， 打唔同嘅疫苗，打、 okay. 好唔好咯？如果一有咩坏处就停咗去打第，俾第二个群组打呢一只疫苗。譬如因为好多人种噶嘛，香港又有青年，有老人，有外国人，有香港人嘅，即系分开组打唔同嘅疫苗，就当系临床咁，啲钱临床嘅钱就拨咗去做赔偿，即系拨咗去做即系俾打咗。疫苗嘅人咁佢都即系危险噶嘛，有风险噶嘛，咁不当系临床费咯，即系嗰个医疗费咁样咯。 OK 好，咁其实同我哋一般可能随机咁样分派嗰啲疫苗俾不同嘅接种者，咁出事就嗌停嗰只，咁都类似咁啫。点解要分开？ 系差 即系个逻辑都差唔多，应该系。总之就谨慎啲啦。呢个多谢晒汪先生嘅意见啊，同你倾到先。仲有陈小姐添，我听众陈小姐你好。 系你好， 早晨陈小姐，系请讲啊。 系你好， 系 我想话嘢，麻烦你咧，如果有机会咧，同嗰啲陈肇始之类啊，咁嗰啲高层人士讲下，我就做老人院舍嘅。咁而家咧就唔知点解佢话我哋必须要验啦，我明点解，但系唔知点解要每七日一次，同埋要去做鼻息子嗰啲啦，即系撩两下鼻啦，又要喉咙啦，咁呢个系侵入性嘅检查噶嘛？点解我哋唔可以做呢、這个 深喉唾液 咧？因为我都听到袁国勇教授讲过，佢话用呢、這个其实咧就深喉唾液仲有效添。咁我哋而家每日个个礼拜都要做呢啲侵入性嘅，令到我哋嘅喉咙长期唔舒服嘅，即系鼻哥啊，同埋喉咙成日都唔舒服。有成至少一两日啊，有啲同事今日都听到有个同事话流紧鼻血，流咗日几，即系少咁渗出嚟啦。 陈小姐，你验咗几多次啊？你自己，你验咗几多次？ 我而家验咗六七次噶啦， 次次都系鼻咽拭子嗰只。 净系一次用深喉嘅啫，其他唔能系鼻息子嗰啲咯。每一次都系噶，咁其他行业又唔使，的士嗰啲又话佢哋都系要 compulsory 噶嘛，必须做噶嘛，但系佢哋都可以攞樽。咁我又唔明白点解佢一定要我哋去做去嗰啲检查中心嗰度嚟做，攞啲樽嚟俾我哋，然后第二日收翻咁咪得咯，我哋会带翻嚟噶。唔使特登工作时间又抽啲时间去做 okay, 又要排队排一两个钟，但时间又冇得俾翻我哋喎。 明白明白，多谢陈小姐就讲采样方式。有啲讲法咁嘅，就话如果揾医护人员去做鼻咽或者咽喉嗰啲采样咧，就嗰个准确度采样嘅准确度会系高啲啊。讲采样呢部分啫，呢、這个多谢陈小姐啊。跟住嚟仲有林女士，林女士你好。 早晨啊， 请讲啊，林女士，早晨。 系啊，我想问一下，想讲第一条咧，就话去头先有位议员啦，就话如果系打呢个冠状疫苗咧，就可以每人占人有5000蚊嗰、那个嗰、那个议题嘅。 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我系绝对反对咯。因为第一，点解？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因为由于有疫苗咧，其实如果疫苗安全啦，而家其实我打紧啦，其实如果我哋打迟啲打，其实都好嘅，见到喺安全先打。其实有疫苗咧，香港人会好开心嘅，因为而家系好多人中招啦，同埋好多人危殆。如果有疫苗嘅，系一个都系暂时解决方法嘛。其实疫苗系开心事嚟噶嘛，点解要用钱去鼓励咧？同埋香港人咧系有呢个思想噶嘛，有疫苗乜用钱咧，我都好唔好明佢咩意思啊。同埋我好赞成个女士讲咯。真系唔好用錢咯，樣樣都咁呢個講完啦。咁第二咧就係第二咧，我想呼籲一下嘅，因為咧我就係去嗰啲嗰啲叫做門診啦，攞嗰啲樽仔嘅深喉唾液啦。咁佢有啲水嘅，咁佢咧就要兩日內要加翻去啦。其實咧我好多朋友驗都有去攞去驗，但係咧佢哋冇留意嗰個字嗰啲嗰樽紙咧有啲字寫明要兩日內嘅，如果唔係係咪失效我唔知啊。但好多人咧都成個星期先攞去驗，其實想呼籲翻即係衛生署都呼籲翻，係咪一定要兩日內交翻咯？如果唔係即係驗完即係嘥氣咯。 要兩日內交翻㗎係啊。 系啊， 佢两日内交翻，其实好多我朋友原来系冇留意嗰句 字，所以想提醒大家注意翻呢、這个。 系啦、啊，冇错啦， okay, 其实呼吁翻系啦。最后一条咧就系想话翻咧，其实咧我想问一下，因为而家我见到好多男士咧，啲上年纪嘅好多都唔戴口罩嘅。其实我想行去讲话，你唔该你戴口罩，但我惊佢闹翻我噶嘛。 Okay. 但我都唔俾时间光望佢。但系咧，我想问执法。而家咧，我喺街见唔到警察啦、 嗯。 我想问点样执法咧？其实正正而家都需要市民。多啲人出嚟，警察出嚟望下有冇查喺市民有冇戴口罩啊？一個警察喺街都見唔到嘅而家。 明白，多謝林女士啊！咁提翻啦，公眾地方咧，而家係強制要戴翻口罩噶。聽朝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太極書畫毛筆意象呢本書一共分三篇，第一篇係論。主要內容是作者對中國傳統書畫和畫家的論述，其中有作者在發展太極美學過程的論述，包括太極學說和太極美學、太極書畫以及中國文化和書畫的關係。 第二篇是術，是作者對有關太極書畫的具體技術文章，從中可以領悟有關太極書畫的技術問題、技法傳承以及如何創作太極書畫，如何利用太極美學分析和學習書畫，包括中國書畫的審美方法以及創作技巧等。 第三篇道，輯入內容有兩部分，首部分發表有關作者對有關對西方美學的發展過程，中西文化對比、西方美學概念及其發展等。第二部分是作者對中國書畫的承前啟後、太極書畫的發展方向作出精辟的見解。 作者金嘉倫教授早年主攻現代西畫，在美國深造之後對現代西畫發展深切的了解，回頭再研究中國書畫史，深感传统书画在创作理念较现代西画领先一千年，因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毅然抛弃美国所学，深入研究传统书画史以及理论，从此以中国文化为依据，试探另一方向的现代书画创作途径，视书画两为一体。 总体上看，中国绘画的特色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强调简约含蓄，讲求意在笔先。而所谓书画同源，中国书画特有的笔墨技巧都有中国书法的痕迹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而其中的情态神韵亦都隐然表达生生不息的人生观，这些就是气韵生动的中国书画主题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太极书画毛笔意象》，作者金嘉伦，由香港新华书城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头先访问过立法会员梁志祥啦，除咗讲到话疫苗奖励之后，佢都提到就话啊，香港嘅防疫工作外防嗰度争啲，硬系唔及内地。你一見到咧，就有啲報道之前講咧，深圳就嗰邊咧就諗住啲新招喎，就諗住不如進一步收緊香港啲跨境貨車入境啦，就諗緊一招係唔係用一個單雙號行車咧，希望減翻一半嘅我哋啲香港司機咧入去內地嗰度。咁運輸界都大反應咁，之前都同內地開過會添噶。咁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有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一齊傾下。早晨，蔣志偉。 早晨啊，葉冠霖。 係，佢係咪諗住真係想減一半啲跨境貨車司機啊？驚我哋帶病毒入去啊？ 其實由開始香港有疫情咧，佢哋都有咁嘅構思嘅。 嗯， 當年即係早幾個月，佢同我開會咧，都話問我哋有冇辦法壓縮嗰啲車，即係每日壓縮兩三千部。我話冇可能做到嘅、 嗯， 因為我哋香港咧就個個都係自己公司嚟噶嘛、嗯。你叫佢縮一兩部，呢個第一做唔到啊。其實我哋啲車唔會話無端端過關，我哋梗係有貨車先過嚟噶嘛、 嗯。 所以當時我哋拒絕咗嘅，即係唔係好接受。咁我而家咧講單雙號咧，就即係舊事重提啦。喂，尤其是第四波之後咧，佢哋更加即係想咁樣做咯，令到由原來過關嘅超過1萬部咧壓縮，每日只係限5000部，佢哋 措施咁樣。 即係單數日子就車牌尾數係單嘅，咁就有得行；雙數日子 冇錯 ，OK， 冇錯。咁啊，即係50%啦。係， 咁 年數好易計啫嘛。 咁係咪你啱啱都同佢哋見過啊？你做業界代表都？ 我哋係啊，我哋星期二我哋都喺福田口岸嘅分界線嗰度同佢開個會。咁就我哋都表示，即係咁樣做咧，對香港嘅經濟民生咧會造成好嚴重嘅打擊嘅，亦都製造咗好多失業啊或者半失業嘅人，所以我哋都係希望佢即係慎重考慮啦。我哋亦都俾咗啲建議佢嘅。 咁佢堅唔堅持要做啊？聽到？ 佢聽完咧都係即係都願意聽我哋講咧，就再翻去研究嘅。 咁即係而家暫時唔行住，聽你咁講係咪？研究啫。 應該係啦，即係我理解就係、 是。驚唔驚？突然間一日突然間話、哎，都係要做啦，咁都唔出奇喎、聽你咁講又。 我哋當然希望啦，因為我喺直上我都話，你依家嗰個即係減半嘅理據不足咯。因為點解咧？我哋過去80多萬次嘅測試啦，即係司機過關啦嚇。咁就你只係得一個確診啫。而數字咧就冇明顯上升啊嘛，咁你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都仲要壓縮咧，就對我哋唔公道啦。我哋司機過去呢大半年都同你哋好配合啊，依家由3日嘅檢測變成24日、24小時、啊，係嘛？咁呢個檢測咧已經密不透風啦。咁我覺得你就唔應該再咁高調。咁我亦都提到啦，你政府行為咁高調咧，就正正係令我哋司機咧就好難堪、好難受。而家咧，我哋啲司機上到去咧，受到內地人嘅白眼啦、歧視啦、等等啦，即係日日都有發生嘅嚇、司機停埋一邊想休息10分8分鐘嘅，可能當時好攰，都俾人拍佢車門啦，趕佢走。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政府係咪需要向公眾解釋下我哋呢個族群係完全係唔係高危咯？ 但可唔可以講下，若果真係啊要減一半嘅話，對我哋貨運或者對香港會帶嚟啲咩影響咧？少咗啲貨運。 這個影響咧就真係非常嚴重噶啦！雖然佢話呢個鮮活類係繼續唔會受影響啊，即係車鮮活類嘅車咧繼續俾、 即係鮮活產品嗰啲就可以繼續運食物嗰啲得， 可以豁免，但係。大家冇忘記呢啲車咧，只係佔我哋整體咧5%到嘅啫。因為我哋每一日大概有11000部車咧，呢一類嘅車咧係大概600部。呢600部車咧，就算我哋香港人有得食咧，但係好多香港人咧就因為咁咧半失業或者失業嘅。我哋嘅物資咧落嚟咧，每一日都要落嚟，包括建築嘅預製件、裝修嘅預製件。我哋裝修嘅雲石啊。你諗唔到嘅嘢都有，包括我哋醫管局嘅消毒藥水啊，地盤嘅風煤啊等等，根本全部製造都喺上面。我哋嘅唇齒關係，佢閂埋個唇咧，我哋牙咧，我哋個齒就冇嘢食嘅啦。這個影響我諗係好緊要嘅，即係絕對唔可以發生。 他哋有冇同你探討另一方向咧？嗱，單雙就覺得辣得滯啦，減一半咁多，有冇再嗌你哋壓啲車啊？ 係 簡單講下， 我有啲建議俾佢嘅。我話你依家咧，因為上邊嘅勞動法咧，就上邊咧就奉行嗰5日工作啊。但係佢每個工種咧，都大部分人都奉行5日工作，咁啊星期六禮拜就唔開工啊嘛。嗰啲要開工啦，可能要加班費。咁我話如果係咁咧，因為我哋壓縮5日啫嘛。咁如果5日變7日做咧，我哋每一日嘅車次咪少咗咯。咁我話呢一方面咧，就要海關啊或者各方面咧就配合，叫啲廠啊或者呢啲貨倉啊，能唔能夠留啲裝卸工人咧，禮拜六禮拜都工作嘅。同埋我哋嘅口岸咧24小時噶嘛，係咪？點解呢啲廠咧好多廠位你5點前要到或者8點前要到？咁喺呢方面 摊开啲就减，系摊开呢个密度。OK， 好。不时间所限啊，蒋志伟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蒋志伟，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主席，今日倾到呢度。